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开学季到来，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了新学期，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们选购学习图书，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被称为教科书中的教科书的工具书。日前，第一本配套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新编学生词典正式亮相。这本词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编写，包含了11000多个单字、50000多个词语、600多幅彩图，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有了新助手。那么，这本新编学生词典有哪些特点呢？一本工具书的诞生要经历哪些过程呢？中小学生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书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工具书的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词典哈、这也是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开播以来第一次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本词典啊。这个词典呢，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学生词典。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词书编辑室的主任谢仁友，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老师呢，同时也是中国词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另外一位呢，同样也是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词书编辑室的这位是高级编辑李雪，李雪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二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词典。那今天呢，我们在重点为大家介绍这本这个新编学生词典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那其实啊，除了这个新编学生词典之外，我们的很多学生朋友通常都会使用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华字典啊、新编学生字典啊等等哈。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过，比如说新华字典、新编学生字典。那么之前新华字典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么它其实啊也是和人教社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哈。那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它这个历史的沿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华字典最初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它这个历史是这样哈。那个因为字典是文化普及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时候有80%几以上都是文盲， 不识字， 对，不识字。所以那个当时新闻出版局就成立了新华词书社，然后新华词书社是1950年8月份成立的，然后12月份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成立了。新华词书社主要的策划和负责人当时是那个叶圣陶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后，然后叶圣陶先生他是社长兼总编辑，所以那个新华词书社就划归那个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是延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级教授魏建功先生。我们知道1949年前有一白话文运动，还有那个国语运动，在这之前因为是那个口语和书面语是那个 分开的， 分开的，要落实到字典里面它才能普及起来，所以那个新华字典承担的这个任务。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因为字典里面是具有意识形态的，一个词怎么解释是有意识形态的考虑的，所以那个新中国必须有一本用于那个文化普及的这么一本字典。所以那个人民教育出版社 就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那这个新华字典的这个编纂啊，历经了多长时间啊？后来这个第一版新华字典当时出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大概又是什么时候？ 当时编写者有十几个人，十三个人吧，那个主编是魏建功先生，然后那个审定者是叶圣陶先生，编了1950年到1953年吧，三年。 那这本新华字典当时出版了之后哈，可以说给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这种扫盲啊，让大家普及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文化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 这是新华字典。那另外呢，新编学生字典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编纂的呢？ 新华字典编写出来之后，叶圣陶先生在他日记里面就写道，就是还要编写一本，因为那个新华字典它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是用扫盲用的，还需要一本为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编写的学生字典。所以那个叶圣陶的日记里面就记得这个。但是因为过去人民教育出版是负责全国的那各科的那个教材，任务很重，所以根据出版社的分工，新华字典就转到其他出版社出版去了。 那像这种专门针对学生的字典和面向我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这样的新华字典，它在编纂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侧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任何一本书怎么写怎么编是决定于它的读者对象。那新华字典它是面向普通大众，那么你提供基本的新音译就行了，然后也有一点例证。那么对于学生来讲不能满足于这个，因为掌握一个字词的用法，光那个新音译是解决不了的。新音译你只能解决怎么读，意思什么，然后具体怎么用，这就是学生字典的特殊的任务，你还要解决一个用的问题。 那您能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咱们可以挑某一个字哈，您跟大家说说呢，比如这个字在新华字典当中它的解释和在这种这个学生的字典当中的解释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比如说爆，比如疫情爆发，这个爆是那个没有火字旁的那个爆，是吧？那么这个爆，你假如是一般的面向成人的一般大众的那种字典，解决它的形音译怎么读，意思什么，那个举一个例子就差不多就结束了。那对于那个学生词典来讲，别人就会很多疑问，这个爆字怎么写，那个笔顺怎么样，这个爆和那有火那个爆它有什么区别，这学生就会提出那个这种运用中的碰到的困难，那么我们学生字典就得为学生解决这些问题。对， 这里还想问你一个就比较基本的问题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新华字典大家很熟悉，对吧？那商务印书馆它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大家也很熟悉哈，但是一个是字典一个是词典，其实我们查的时候都会查这一个字。那这个字典跟词典它主要的区别又在于哪里呢？ 这个问题真是很多人碰到的问题。字典和词典的区别实际上是侧重的不同。就是字典它也会有一点词，但是它的词收词量很少。比如说连绵词，比如说马虎，马虎它在马下面是那个是有这个词的，就是查新华字典或者我们学生字典也都是这样，肯定会有马虎这个词。为什么要收进去啊？因为马虎的马跟我们那个马匹的马和一匹马的马那个是不同的 啊， 所以它会收进去。但是更多的那个马什么的马什么什么它就不会收了。但是这个是词典的任务，所以词典收的词语多，包括一般的词语啊，包括成语啊，包括那个惯用语啊等等啊。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重点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呢是由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词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共同来编写的这部这个新编学生词典。那么这个新编学生词典，哎，它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鲜明的特点，您呢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新编学生词典实际上从开始准备到最后我们出版，其实准备的时间是很长的。我们知道那个统编语文教材是从2013年开始编的，出版是2016年，2016年秋季开始上册， 结束是2019年的12月，就是那是下册。我们这本《新编学生词典》是国内第一本配套那个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那个词典，所以那个这本词典的特色，首先它是学生词典，一定要为中小学生解决语文学习中的问题。 嗯，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一般字典和学生词典有什么区别啊？ 对啊， 在这里面体现的就非常明显。 嗯， 比如说收字，那个除了国务院公布的那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里面的字之外，我们还收了很多教材中有但是一般词典不收的那种字。 哦，比如说呢？ 比如说 嗯， 那个武善的课文后面有一首那个唐代虞世南的诗，长哈，它里面有就叫垂蕊引清露，蕊就是从专业来讲叫那个刺吸器，就是在怎样就用来吸那个树枝的那么个东西啊。但是我们一般的字典也会收那个字，但是那个垂蕊引清露那个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像这个我们就得收，而且要解释教材中的意思，这样就是能解决老师和学生碰到的问题，就这样。所以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会收许多典故，还有那个就是老百姓口语中用的那个俗语等等，我们都会收。比如说跳出三界外那个三界，我们就会收。 是哪三界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那个魏晋时期的那个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我们就会收，一般词典他就不会收，是这样。 哦， 嗯， 那这个编写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 5-6年吧。 我觉得这本书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嗯， 基本上这个词典当中所涉及到的动物、植物啊，都有这样的一张配图。另外呢，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在辨析也好，小知识也好，都会用不同颜色的框把它给框起来。 嗯， 然后另外呢，在一些不同的比如说一些建筑的设计啊，它除了配照片之外，还会配一些这样的设计图哈。那这个我们在当时在编写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考虑的？ 请我们责编李雪老师讲， 李雪说一说。 其实我们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拿手边有这本书的听众的话，其实在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时候现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嗯， 其实像我们教材里面出现的绝大多数的动物植物我们都是配了插图的，然后比较典型的像小学的时候学了一篇课文叫花钟，然后里面的每一幅植物，当时谢老师其实对这方面很有研究，就其实植物，我们专门就是一定要保证里面出现的每一种植物我们的词典里都是出了图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配套教材来使用的嘛。 嗯， 我们拿到教材然后翻开这本词典，我们得保证学生都能查到这些植物是长什么样的。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每一次新学期总有老师好奇那个寒号鸟。 哦，是什么鸟？ 对，您可以看寒号鸟是什么鸟，它是不是鸟。 您先跟大家揭晓一下吧，到底是什么呢？ 寒号鸟它其实并不是鸟，它是一种 鼯鼠 、就是它是那个，就是大家说它跳起来会飞。 对，我看到这张图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只鸟哈， 对， 是一个鼯鼠的别名。 对，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教材里面课文中就有说是寒号鸟，然后有好多老师也经常跟我们反馈，就说教的时候怎么是寒号鸟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专门立了这个词条来配套解释这个寒号鸟。 哦，对，寒号鸟还说多啰啰多啰啰，今天冻死我明天就垒窝是吧？ 对对对。 那像这些图都是什么地方找到的呢？ 嗯，像我们的植物的图是大家经常去香山植物园吧。我们是跟他们那个植物研究所，然后很多植物的图片是从他们这儿来的。 哦，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对。 动物的图呢？ 动物的图有来自我们非常著名的张金硕老师，还有包括师大的那个专门学动物的有张俊老师，然后还有王晨老师。关心科普的听众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些老师，由这些老师专门为我们提供图片并且进行审定。 那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解析有小知识，都拿不同颜色的框把它框起来哈，这个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而且它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它都有解析和小知识。 我觉得这个 如果经常使用我们的工具书的学生或者家长应该能感觉到，我们其实之前的新编小学生字典、新编学生字典都是有这个传统的，就是首先颜色上的设定要活泼一些，因为孩子们看嘛，需要引起孩子的注意，孩子们喜欢。然后像编析是首先我们也是，对，这部分还是我来负责的，就是之前我们拉了一个大表，然后大表内是所有的包括我们这个词典里的收词，包括我们教材里面一些重点字词，都是要列出来的。然后我们请了很多学校的一线教师，然后给这些老师们来看这些词组和字，首先挑一些我们认为易混淆的，但是又要请老师们从孩子的角度，从他日常教学来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会混淆这些。然后就是这两方面一起综合到一起，最后选出这些字词。 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字的后面还会专门加上了注意。 对， 比如说我翻到了这么一页，他在讲裂纹的时候就讲到要注意 裂纹和裂缝， 裂纹跟裂缝的不同。 对 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为什么要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这个就是解决学习中的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提示，就是告诉他这个运用时候跟那个词要有所区别。 另外呢，我发现就是除了这个红色和蓝色哈，这样的一些标记之外，好像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个橙色的。 对，橙色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 对，刚才我是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哎，这个是橙色的是什么？然后等我再翻啊，这里有哦，叫字理， 对， 是吧？ 对， 那字理我们又是怎么挑选呢？为什么有的字它就会专门安排字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其实字理我们也是现在就是学生上课其实还挺关注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像我们的汉字是表意文字，现在大家学都是用拼音来拼来学，但其实它每个字从过去到现在它的字义上是有一个转变，有一个变化的。就比较典型，您可以翻到井， 我正好翻到了井， 对，井字，然后也是我们课文有那个吃水不忘挖井人，然后这里面就有井嘛，那井它本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说背井离乡，这个整个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就可能这期间的意义，如果孩子们来看的话，他觉得离得比较远，不好理解，但是他自己看书的时候，这个井字底下的字理是把这个整个串起来了，他在自己阅读的时候就能从这个井字本身的意思一直延伸到井字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他能够串起来。还有像离得比较远的，比如说北 就北方的北， 对， 是吗？ 对， 北 它本身是一个两个人背靠背，但是跟现在可能就是咱们只说方位并不单纯是这样的，那这期间的又是什么关系？对， 我们现在在这本字典当中啊，每一个音的，比如说 O 哈，每一个音的前面都会有一张图，或者我看到有一个桥梁啊，还有或者是一朵花啊，那么 O 呢，这个里面是偶的一个图， 对 啊，这个又是如何考虑的？ 这个是请我们的设计老师精心挑过的，如果大家经常翻阅的话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这个引导的音后面像那个 O 是偶，其他的也同样在这一个音的后面，大家可以仔细找一找都能找得着这张图片。至于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小乐趣，在里面翻一翻，比如说 A 就是 R 后面的那个图，肯定是在这个 A 目里面能够找到这张图的。 另外再有一些比如说讲某一些这个音的这个后面哈，它会配一些这样的图，比如说F 4的最后面它有一个孩子们在这样中国古代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游戏嘛，这样的一个图啊，这些又是如何考虑的？ 这个是这样，就是它有时候一个字母后面它会有比较多的那个空白，那这个空白得把它利用起来，那个所以这个就加入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内容，你这个这些图都是属于传统的绘画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就发现在这本书的后面一共有16个附录，而且附录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么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是如何考虑后面要有这么多附录的，而且附录附的是什么， 啊，我们的编辑们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啊？这个呢，二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也真有研究，这个附录，其实我们一般的字典和词典后面都会有附录， 对。 但是我们学生字典，我们的学生词典的附录跟别人是不同的。 嗯， 为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是面向学生，要为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的附录16个，实际上里面是有几类的， 哦、 一类就是语言文字方面的。 啊、对，包括文字常识啊，诗词格律啊， 对对 对, 对， 啊，文言文的阅读常识与技巧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里面的附录啊，首先它确实都是名家来编写的，其中比如说像那个古文标点，古文标点那个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杨荣祥教授那个写的，就是这种古文标点的课，那他是上了一轮又一轮，上了多少次啊？但是他为了写我们这个附录，花了3-4个月的时间， 哦、 对、 嗯， 所以真的是。精雕细琢啊， 嗯，对，因为给学生们讲，嗯、就是说 对对对， 小学生啊这样的学生们讲，还和跟大学生讲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写的非常好， 太非常好，这是一类、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附录呢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那个里面除了语言的，除了文学的，你刚才说的那文学常识， 嗯， 还有诗词意象，还有那个诗词鉴赏，这都属于文学类的。然后语言类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文言标点啊，现代文阅读啊，那这都属于语言类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传统文化类的、 哦、 比如说古代官制， 嗯， 古代地理，那个还有古代天文， 嗯， 这个在学习和阅读中是会经常碰到的、嗯、那么像这个就是为了提高他的语文综合素养。 嗯，对， 对， 因为我看在附录里面最后一页有一个中国的星官图哈， 对，对， 还是一个拉页还能打开。 对对对 啊， 我、 哦、我还仔细看了一下，非常有意思。 嗯嗯， 是吧、 嗯？ 那像这样的图，比如说这种星官图，彩色的这样的拉页、 嗯， 它这个图我们又是从什么地方发现找到的呢？ 北京天文馆的专家专门为我们绘制的。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很多这本字典当中的一些和内容相关的一些故事哈。下面就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在这种编这本字典的过程当中，在背后付出的一些辛苦，那为什么辛苦？辛苦在哪里？这个二位谁能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编这本词典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呢？ 编写一本词典确实是那个非常的不容易哈、啊。刚才讲了，我们编写这本词典实际上是花了5-6年的时间。在5-6年时间，他那个从策划、从编写体力到组织人马，然后到试写，到那个正式编写，然后到一遍又一遍的审改，最后觉得大体满意了，给工厂去排录，排录出来后，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校，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图书校也就3校，是吧？3校就结束了， 对对， 一校、二校、3校就复行，我们这个得10几校， 哦，这么多次， 十几校，对对对， 哦， 那个，所以那个做到最后真的是那个有点支持不住了，那个，所以这方面李雪老师特别有那个体会， 十几校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一个错字也不能有？ 我们是这样追求的，各种的那个手段，比如说像那个审读时候，我们是好几路人马，那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教授全文审读，然后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博博士后，他就挑刺， 挑刺、 就作为读者来挑刺， 嗯， 这是高级读者啊，是吧？ 嗯， 然后请词书界、语文界的专家来给我们审。这更专业的角度来审， 嗯， 然后我们自己整个编辑室，10位编辑也那个精心的那个审读，最后稿子堆在一起，那都有我这么高啊。 哦，是吗？ 对对，这是审读阶段。 哦，这还是审读阶段。 审读阶段，对对对对。 哎，刚才您还提到了哈，还有这个试写的阶段，为什么还要试写呢？ 因为一本词典不会出自一人之手，所以要大家统一意见。那必须试写完之后，然后根据要求来那个看，哎，你写的怎么样啊？得跟我们风格一样啊？你有没有没注意的？就是统一思想、统一体力、统一写法，所以这叫试写，就一定要达到差不多的高度。 哦、而且，一本词典、一本字典，如果里面都有这个错别字的话，那么怎么去告诉大家那个这个字正确的读音、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什么呢？是吧？ 对，这像这个应该说基本上会避免，因为现在技术手段也更多了， 我们也有那个专门用于校对的那种叫黑马软件，甚至标点符号的错误它都能解决。 哦，嗯，好的，那李雪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哈，您在这个对这本书这个编纂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谢老师说的是我们前期的准备啊，包括我们编写编辑，其中就我同时是这本词典的编写人员和责编。 嗯， 但我像我们这个图书的其实编辑出版也是非常有学问，就是它的步骤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其实做编辑出版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平时虽然用 Word 里面有宋体楷体什么的， 嗯， 但真正的要作为一本出版物，那个字库是不能随便用的，像我们的排版公司是要购买固定的字库。但是对于我们词书来说，就是里面收的字啊词，包括有繁体字， 嗯， 有异体字， 嗯， 它在我们购买的字库可能是没有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工序叫做造字。我今天其实咱们这个没有镜头，但是可能这个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嗯， 就是这是我们当时造大概有300多个字吧，就是一般的字库里没有的字。然后一个一个字要盯，就比如说像这个字，我会在旁边写这个字它造的，就是一方面是规范要造对，但另外一方面要美观，就是这个字的间架结构对不对，就是这一沓吧，反正包括宋体包括楷体，就是每一页每一个字都要这样盯过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改。这个词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的，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我们平时用的词典，它那个字头的排序是按拼音和笔画来排的， 嗯，对， 但是我们这个词典呢是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这个同音字， 嗯， 学习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形声字， 嗯， 我们的字头排列是不太一样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有的电脑技术它只能按照笔画或者是拼音的顺序来排， 嗯， 那我们怎么做， 那怎么 就是把它这样排出来之后一个一个改。 哦，一个一个改， 对，一个一个字的顺序都要改，哦，就是这样手动的先在这个纸上改出来，再在我们的稿子里一遍一遍的去确定这个字的顺序。 天哪，那这是一个人来完成吗？ 哦，没有，我们编辑室大家，我们这个小 team 在坐在一起，哦，就是当时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嗯 嗯，包括还有大家看词典的时候可以看到，嗯，里面有很多引文，就这个引文的出处都是需要我们编辑一条一条来逐条合的， 就是不同的颜色的笔是吧？ 对，就是合一遍，合两遍，然后最后编辑过路的时候再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再拿另外一个颜色写上。 嗯， 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谢老师说，我们要有多少遍校对，然后我们在合校的时候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压，就是看上一校有没有问题， 嗯， 如果有问题了得往上来看到底是在哪一步出现问题了，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嗯， 要不然这样一次一次的轮下去就会有那种就是到了后面可能只能解决表象，有一些深层的问题就看不出来了。 嗯，对啊，难怪刚才谢老师说花了5-6年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是花这么长时间才行啊。 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我发现在这个新编学生词典当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词哈，比如说这个零，因为我看这个零第一个字就是一个圈儿。 嗯 啊，哎，我觉得哎，好像是以前的字典当中或者词典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圈吗？啊，还是我们当时在这个编纂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这本词典当中的独创呢？ 零这个在那个新华字典和先汉里面也有，但是这个你非常的敏感，这个字啊，实际上前一段时间在语言学界是那个进行了热烈讨论的。 哦，这真的是一个字， 嗯， 是吗？ 对，有的人就认为说它不是汉字。因为汉字是方块字，对吧？ 对， 那这个是圆的，对吧？ 嗯， 但是我们字典是要为那个读者服务的，这个字又是一个常用字。 对，2001年， 嗯，对， 2021年那个零那个圈，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中央文件里面就经常会出现啊，对吧？就比如说2021年那个8月28号， 嗯， 这个零肯定是圈零， 对， 所以那个我们就把它作为字头，而且后面。还你假如注意的话，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知识， 嗯， 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解决那个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语言学界的有一些人的争议的问题。 哦， 对，就告诉他这个零 实际上是汉语中产生的那个数字，然后慢慢慢慢来的。 那您能跟大家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那的这个零这个圈，那实际上这汉语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体现，那后来又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圈？ 它最初是一个空位，是一个方块，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此处略缺少字，有点像那个哈、 啊。哦，就是一个方块。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方块，代表一个空位。方块我们手写是方块，是不是写不了方啊？写着写着就变圆了。然后我们那个楷体和宋体它是属于立定，就是说让它那个定型，就是规整的，那当然就是一个圈了。我们手写的话就是随便写一下一个圈，对吧？ 嗯， 是这样。 哦， 就这么来的。这个最早金代就有了。 哦，金代就 辽宋下金元那个金就有了。嗯， 那专门针对这一个字，比如说是金代就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考据？ 所以我们对你一定要有确凿的依据啊，这个是从那个中国古代数学史里面就会有，而且要看权威的中国古代数学史。 哦， 嗯， 所以咱们就这么一个字，叫我们的编辑们就要付出非常大的这样的辛苦。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啊，其实呢还不胜枚举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字，包括追根溯源哈，啊，我们这个编辑们都要付出这样的非常大的努力。那现在算到一起哈，这本这个新编学生词典一共收纳了多少我们常用的汉字，又收纳了多少常用的词呢？ 字头有8300多个， 嗯， 然后加上那个繁义体。因为繁义体，比如说繁体的话，读古文献有时候是有繁体的， 哦、 是吧、 哦？ 那个加上繁义体11000多个， 11000多个， 对对对、 哦哦。 然后那个词语的话有50000来个，对于那个我们的读者来讲，甚至对于老师来讲，就是中学毕业以后的大学生来讲，那都足够用了。 嗯、对对、嗯，而且呢，其实我在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的区别， 嗯 啊，很多的这个词，用我来看，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 嗯， 打一个比方，最简单的例子哈， 嗯、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嗯， 一直分不清楚这个集和界有什么样的区别。 啊， 然后别人有人问我哈，你是哪届的呀、啊？哎呀，我每次都问他，那什么是界，什么是集呢？哎，正好这本这个词典里面就明确的告诉大家，集跟界有什么样的区别了，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比如说还有这样一个词，就是界限，就是线路的线， 嗯， 还有这个界限限度的这个线， 嗯， 那这两个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发现都能够在这本词典当中能够找到。 对， 也就是说。这个词典啊，对于成年人来讲，大家放在手边随时查、 嗯、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也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 完全正确， 是吧？ 嗯, 嗯，那我们在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工具书它是用来查用来学习的，就是因为读者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是一对一的服务啊，是吧？所以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他中学会碰到，再大一点大学生或者工作以后也还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这里面也会说，比如说像那个度，我们出去看那个比如说欢度春节、 啊、 对吧、 啊、对对， 那有好多人就写错了， 要不要加3点 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 哎、到底要不要加呀？ 所以看了我们字典就知道了。 打开我们的词典， 对、 嗯、这个还真是啊，有很多很多词，我们大家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买这样的一本词典，因为它也不大嘛，要比现代汉语词典小很多、 嗯、 啊，所以我们平时用一用还真是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查哈。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刷即注，自由呼吸，